各位弟兄姐妹早， 早，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哈。我很喜欢来向荣，我总是要说，我每次来就觉得好像回家，回娘家哈。好，今天我们要谈沟通，只是谈沟通而已，没有着重在冲突。冲突又是另外一个领域哈。那我们只谈沟通，在圣经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常常讲，有没有人不认识这句话？我们都知道，对，在箴言里面，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OK， 有没有好好想过，为什么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好像那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金苹果是怎么样？很贵重，对不对？金的吗？那银网子呢？也很贵重啊，也很高尚贵重，对不对？好，我们把金苹果放在一个破碗里面，你觉得怎么样？不太，就有点可惜，对不对？它是就显不出来它的那个价值。那如果相反的呢？一个银网子装的一颗烂苹果，你大概也不会觉得那是银网，大概是假的。所以那个话如果说得好的时候，那个价值就像那个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这么的有 power， 这么的贵重，这么的有影响力，让人这样耳目一新，就觉得好棒。我以前因为太熟了，没有很用心去思想圣经上的这句话。那今天我们就是用这样的题目来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沟通就像那个金苹果跟银网子，把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我们做银网子，我们也做金苹果。 OK， 好，婚姻关系中的冲突，沟通冲突难以避免，不要觉得说啊，我家的是最严重的，没有，大家都会有，这是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原生家庭，我们的生长环境，我们的教育背景，甚至我们的性别是不同，我们这里没有同性恋的，哦，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性别不同，男生女生基本上就是不一样。那我们成长的环境也塑造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学习，是不是太低了？我看有的人拧紧气，会不会？不会，后面那一排会不会太低？可以再高一点。 好， 还有我们性格的不同，让我们在与人沟通上会有不同的格调。这些的不同，让我们难以避免在沟通上会有一些需要学习的地方。那为什么需要学习？我要说，其实人性或者是我们的社会环境里面，并没有塑造我们，就是天生就有这个能力。你看亚当跟夏娃，当他一犯罪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就自己觉得羞耻，已经开始有羞耻心了，然后呢就推卸责任了。有没有说为别人着想？亚当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想说保护他的太太？都是我的错啦，上帝对不起，是我没有好好的保持住，说不可以吃那个果子，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没有，他没有说啊，说是你为我许配了这个太太，你把她带到这里来跟我同居了妻子，叫我吃的。所以其实在人性的里面并没有天生让我们就说我们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沟通的人，或者是说有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做得最完善，然后不伤害别人，或者是说不保护自己。我们不要说故意伤害别人，我们有保护自己的那种潜能，这个是人性。好，所以因为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嘛，所以难免呢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考量，就会忽略了对方。但是在夫妻里面，二人要成为一体，照说应该是一个人，对不对？那我们是从两个人学习成为一个人， 这所以那个过程里面是要学习的。那神的心意也是让我们借着婚姻来磨塑我们每一个人啊，每我们应该说我常常要讲的就是我们都是不正常不完美的正常人，不管在身心灵上我们都不可能完美，我们不可能完美，但是我们是不完美的正常人，不要把自己也看得好像不正常哈。但是我们学习，我们学习把彼此的伤害伤降到最低，彼此的爱可以升到最高，啊，这样就是最完美的婚姻关系哈。那我们要学习，是因为基于爱的缘故，为了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婚姻还有家庭。要有这样的励志行为，就是说我想要这神设立的婚姻，那我想要进步啊，我是一个不完美的正常人，但我渐渐趋向完美，对，但是绝对不会完美哦，不要想要自己完美，但是我在努力啊，为了这个爱的缘故，为了婚姻，为了家庭啊。好，沟通与婚姻关系有很多，其实有很多的 research 就是在讨论这个哈，那有一个有一个 research， 他就做的是对那些已经离婚的人，啊，做的那个 sample 来问他们说，诶，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那有86%的离婚夫妻，他认为沟通不良是主要的导因，主要，但是不是唯一，我不能说哦，你沟通不良，就是唯一的原因了，导致你们婚姻没有办法维持。不是，它是，但是是主要的原因，86%已经是我觉得是很高了哈。当然，因为很多时候沟通不好的时候会引起冲突。我们很少，你有没有听说你们夫妻之间会不会是说什么话都没讲，然后一巴掌就打下去了？没有，一定是有一些什么冲突，哎，言语不合，气到不行了就打了，是类似这样子哈。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沟通上有一点失调，有一点没有达到那个效果，所以他可以是一个主要的导因哈。那很多諮商师他们也是也有人做这样子的一个 research， 就是说諮商师他们在做那个 couple 的那个諮商辅导的时候，最常碰到的问题，他们认为是这个会有问题的。是不是来找他的多半也是因为沟通不良的问题？哦，不是，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你不爱我，我不爱你，只是可能我表达了，我明明要你爱我，结果讲出来变成你就气到我不行，就是更不爱你，或者是就是显得就是你想要的刚好是相反的结果。那是不是你原来你的 intention， 我的意图就是说你不要来爱我？不是，我想你多爱我一点。但是因为不会讲，或者讲得不好，或者是表达的是有一点离题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导致的结果是完全的相反。那良好的沟通技巧，哎，有效的解决冲突能力，有助于当然建立和谐的婚姻关系。基本上沟通，良好沟通就是一个婚姻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建我们彼此建立那个亲密情感的重要一个管道。那沟通是什么呢？你们觉得沟通是什么？讲话就沟通吗？我定义很多哦，这个很多学者的定义，我是拿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在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分享过程，因为沟通结束不是单向，如果只是我站在这里其实我什么话，对，我什么话都不讲，我在表达一个信息，你们看到我的时候，哦，张师母今天穿粉红色的衣服，看起来很精神，是吧？我不讲话，但是我的这个外表，我站在这边，然后我的样子就传达了某些信息，你就得到，你就已经在想说，哦，张师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等等，你这样已经有一个信息的传达，但是我们没有互通，对不对？但是我也在传达一些信息了，那我。 你说沟通上的动态 就是像这种战争，不是，动态就是它不停的，它不是一个死的 continuous， 它不是 static， 就是不是 static 的，不是死的那种 我要怎么讲？静态的，对，静止的， 啊、 不是静止的 啊、 哦。就是说，如果我站在这里 ，dynamic， 是 good word， 对 ，dynamic 就是一种，而且它是不停的，就是说你站在那边，你能坐在那边，什么话也没讲，什么动作也没有，但是我从你的表情，我从你的衣着，我就觉得，嗯，你在表达些什么？好、哦，它所以它是不是死的？它不是死的东西，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哈。好，那我说有什么是有效沟通，什么是无效沟通？简单一点说，你们觉得？ 应该是看有没有 response， 有没有 response？ 还有呢？了解， 听到 了，了解 ，agreeable，OK。 catch 你话 筒 的 ，OK， 好，那我要说有效啊。不是鸡同鸭讲 ，OK， 不是鸡同鸭讲，对对，这个是就我要说哈，那个有效的沟通是这样，我的意图， 了解， 不仅了解，就是说我的意图你听到的更好，跟我想要的是一模一样，那不一定 agree 哦，不一定 agree 哦，你刚刚说 agree，no， 沟通不一定说我讲出来你就一定 agree， 那你。铁定每次吵架，因为人家可以不 agree 啊。哦，比如说今天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去不，今天天气很好 ，OK， 那很累，不想做饭，我们去吃饭。那你去外面吃饭，可是你的先生不一定 agree 啊，他就觉得说，哎呦，就是每天都要出门，今天就是不想出门了、啊，随便吃在家里吃。他可以不 agree 啊，但是我们可以 discuss。对不对？这是沟通，所以有效沟通，我想要的，我讲出来的，刚好是你听的，你想的都跟我符合。有时候我讲的，你听的不一样，是我要讲的那样，很复杂，对不对？那就是无效沟通。我明明是想要说你多爱我一点，结果呢，我讲出来的话让你觉得更讨厌你，哎，都有可能，对不对 ？OK， 说。 对不起啊，我看到一个定义啊，所以。作业啊，嗯，那讲到说心理方面，好像是一个传输的方式，那叫心理方式，接收方面都没提到。 啊，让别人明白你所要表达的信息，也就是说对方已经听到，而且是明白。 明白。 对，就是你讲出来的，他也明白这样。我跟你讲，沟通有很多的定义，我是挑一个最简单明白了。 因为我写学院加一句啊，说有一个心跳 listening。 哎呀，我们后面等一下会讲。 他是别人是真正的听到。 感觉是弯位，你知道，而且弯曲性。 夫妻久了以后，有时候一个眉宇之间那个不讲话，但眉宇之间 我们静态几分钟。 对， 动态的。 呀、yeah. ， 这是动态的。 好，我们看哦，因为它涵盖的领域其实是很广哈、哦。那因为其实如果谈沟通，它有你有夫妻沟通，你有公司里面的沟通，对不对？产品形象是不是一个沟通？ 对。 哦，我今天要促销这个电脑，我怎么样让这个电脑弄得大家喜欢买？我那个样子哈，为什么 Apple 这么大家都是疯子？它有一个产品的形象，这也是沟通之一哈。那所以你说要给它一个定义，就其实要看你要用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去找那个定义哈。那我只是找一个很简单的 ，OK。 大叔母啊，我们会有结束之后这个 PowerPoint 可不可以给我们？所以如果他没有抄到，没有 关系。哦 ，OK， 可以，好。 那就不要抄了。 对，不用抄没关系，各位就尽量发问哈，发问。 好，对。好，那沟通的涵盖领域就除了认知就是说我们听到了，我们回答了，或者是你表达的内容什么都有跟认知有关，包括你的意图，我的 intention 啊，然后听的人也有意图啊，讲的人也有意图啊，然后你有一些想法，比如说他都是这样，你不用开口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这夫妻常常会这样，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你的想法我或者是我的想法，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因为相处久44年嘛，你20几年30几年总是都有一些先见 先存的那个意见在里面，就是过去的经验告诉你，我的先生就是怎么样，我的太太就是怎么样，你不用多说两句我就知道了，类似哈。其实他有一些在头脑里面过滤过的东西，然后行为很重要的，其实那个 content 不是那个你讲的东西的本身影响力可能没有很大，但是你的肢体动作行为可能影响力更大。比如说，对，比如说他说今天OK， 说今天我觉得今天你穿的衣服很好看，老婆，你今天看起来真好，然后你看真美丽哈，真好看，怎么去教会你这样打扮真是合适啊，真合适。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你跟你先生关系不是很好，然后平常就觉得他根本不爱我，嘴巴油嘴滑舌的，然后你可能又回答说是吗又什么意图了，你今天到底要对我想要有什么，从我身上要得到什么东西，这样就会那种眼睛啊往上掉，他说是吗那如果你很开心，你跟你先生和关系很好，你可能就会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要多穿这样，我就是常常这样打扮的，就是你从你的那个身体语言，你说是吗，或者是啊这样谢谢，那种感觉就完全的不一样哈。所以其实肢体的语言表达的比你的内容那个 power 那个力量还要更强大OK， 所以表情啊，什么动作啊，或者是根本就不回答，或者是根本不讲话，我们坐在家里哦，这个回来了，下班回来了，你也不打招呼，然后可能先生公司包一放，坐在电视机上看电视，或者就跑到书房去继续用他的电脑，就彼此没有沟通。好，这个也有可能哈。好，情绪是传递信息的态度。刚才我讲的就是你的情绪在那里，你是快乐情绪你怎么表达，你是不愉快的情绪你出来的话又是不一样。OK， 好，那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刚我们听到有要有一个人说，对不对？你刚刚说我的定义只有说哈，没有听哈。其实有说有听，还有内容本身，还有呢，还有过滤。这样信息本身嘛，然后听的说的，还有信息 content 本身，还有一个过滤的过程。对，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讲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再经过自己的头脑过滤一下，哎，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今天天气很好，可能他想他又要出去了，哦，类似这样，哦，哎，这个礼拜天他又会跑出去了。 OK， 好，那个人说我的本意是什么，我要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要说什么了。就比如说我想今天我先生带我去OK， 带我去吃饭。好，我想他带我去吃饭，可是这是我的意图，对不对？那我如果讲说今天天气好，带我出去吃，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带什么去吃饭，那可能他就明白，对不对？可是你想说怕他拒绝，你就说好久没有出去吃饭，哎，好久没有出去吃饭，那你到底是对，他可以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想不同的方向，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你的本意是表达什么，你真正说出来又什么，对方听到的又是什么，对方想你听到的是什么，对方想他听到的是什么，对方讲出来你说的又是什么，然后呢你想对方讲出来你说的那结果又是什么。我们来讲举个例子好了。 OK， 你的本意是要表达什么，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出去走走，这是你想表达的，但是你还没有说出口，但是你说的是什么，外面阳光好灿烂你本来心里想说天气很好，对不对？然后我们出去，我很想跟我先生出去走走，但是我没有这么讲，那我讲说外面阳光好灿烂哦，然后对方听到的是什么， 外面太阳很大， 对，太阳，外面太阳很大，然后对方想到他听到的是什么，很热，对，然后最 最后他讲出来，在对方讲出来你说的是什么？今天天气太热，最好不要出门，是不是完全相反？你本来 intention 是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出去走走，对不对？那你表达的时候是外面阳光好灿烂了，他想啊想啊，最后呢他说出来说，哦，天气太热，最好不要出门。可是你一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你想到什么？ 不想带我出去。 对，他不要，他不想陪我出去。 不良的沟通。 不是，这是 communication 的一个 gap。 一个对。 没有真正表达的人也没有表达的好，听的人也没有 catch 他。所以你看嘛，说的说对不对？听的听，信息本身还有你自己思想过滤过，听的人也过滤了，说的人过。 那你说这句话应该。 对啊， 好，对，你的本意是要表达什么？你可不可以具体的说？今天天气好好，我们一起去公园走走，好吗？对不对？就直说嘛， 直接讲就好。 对呀、啊，直接讲吗？ 不用拐弯抹角了。 对啊，但是他可不可以不答应？ 啊， 可以不答应， 啊、 当然可以讲理由，对不对？比如说， 我忙， 可能对我忙很忙，或者是说，可能太阳太大了，要不然我们就晚一点。 对。 哦，那个这个就是沟通，对不对？但是你又想说，哎呀，我明明就是想要他带我出去，然后又不敢说，哎呀，太阳好灿烂了，什么太阳好灿烂，太阳好灿烂对他来说就是太热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沟通上的一个技巧。OK， 好，我们来看沟通与关系的层次，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哈，就是例行的招呼。哎，你跟他哦，跟他碰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哎，嗨，今天好吗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OK， 这样就是例行招呼，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可以聊了。那另外的是报告事实，今天我加薪了 ，OK， 好，然后今天老板称赞我，对，这就完了。然后你可能在家里说。哦，那个电话bill来了，要配 ，OK， 这都是事实报告，对不对？就 that's all， 没有了。然后意见交流说，这个黄牧师讲到真是不好，然后你就说不会呀、啊，对，那个黄牧师啊，那个张牧师了，那个张牧师讲到真的是，哎呀，浪费我的时间。然后那个那你就说不会呀、啊。我觉得我很有得着哈，那就是意见交流就好。那情绪分享就再更深一点了，然后掏心掏肺的，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很有安全感的跟对方谈话哈，沟通哈。好，那越深的那个层次呢是越危险，怎么说？因为就是你掏心掏肺的时候，人家 对， 好像人家那个什么，热脸贴那会有这种risk， 有这种risk 哈，有可能哈。OK， 对。 对不起啊，我觉得是朋友的话，就会掏心掏肺，有 risk， 但是我觉得夫妻感情很好的话，你很自然会掏心掏肺。 对，没错。 而且不会有。我觉得会有 risk， 有 好像是 risk 来了。当他其实你很好，可能你们之间夫妻关系很好，但是有一些人，这个其实就是等一下你们小组可以会讨论的哈、哦。这个就是你的关系到哪里，就讲嘛，关系层次啊。好、哦，关系 OK 说。 我将你说这个掏心掏肺，这个取决于你讲话的。 OK， good。也就是说，你们的互动的那个方式是不是让你 comfortable？ 因为这些，比如说例行招呼，一定不会受伤的，对不对？嗨嗨，没关系，心里都没有感受，就是不需要。但是意见交流也没关系，讲别人嘛，对不对？好，那情绪分享的时候就更深一点了。我今天心情很不好，因为。老板说了我什么？然后如果你的太太说，哦，真的，你们老板真的是，就是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老板，就是同理你啊，哈，跟你一样，那你就 OK。然后如果你的太太说，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嘛，你一定怎么样嘛，所以你老板怎么样啊？有没有可能？ 有 有可能啊。那这样你下次还会不会跟他讲？ 不讲 了。No，never， 对不对 ？Never again。那还可能再掏心掏肺吗？就到这里就结束了，算我没说，就这样，对不对？哈，好，这个就是五个层次。那朋友，你可能应用在你的朋友上，应用在你的夫妻关系上 ，OK？ 好，还有个人沟通的风格。有一些人就是公事型的，只谈事情，不谈心情，也不谈感情，也好，他只谈心情，只谈事情的，哎不，男士们比较会是这样倾向，所以这个是性别差异哈、哦。女孩子你不要太受伤，因为神造人就是不一样嘛，然后男生跟女生就是不一样嘛，那更何况每一个人又更不一样啊、哦，所以。要了解就好。还有一种是掌控型，这个抱怨啊、命令啊、口气，刚刚你讲的那个，你讲的那就对了，就这种口气啊，让人觉得根本就不想再跟你说了。啊 ，always 抱怨，然后命令或者想要控制对方，所以想要控制对方就是什么事情就是按照我的意思才对，哎。不按照我的意思的话，就他就会抱怨。好 ，OK， 今天六点半回来。哦，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不早点跟我讲，我就可以早一点烧饭了。你现在我还没做好 ，OK。明天晚一点点回来，怎么那么晚回来呢？我菜都烧好了，等在那边冷了，也不打一个电话回来，我也抱怨。什么就是要按照你的意思，我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你早一点你晚一点都不对啊，这个就是抱怨然后控制对方，那甚至批评奚落的话就已经有到人身攻击啊，你就是这样嘛，你笨啊，所以你老板不给你加薪啊，你就升迁不了啊，然后就说你怎么那么那个叫做什么，你怎么不凶一点啊，被欺负，在外面就被欺负啊，对，类似的，那这个都是有贬损啊、奚落啊那种，这是非常不好的那个口气。好、哦，那强迫对方按着自己的喜欢去做，所有的事情就是我的就对了，别人都是笨的，所以别人的方法就不对了。好，那这个分析型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就是弟兄们，比较喜欢第一、第二、第三，所以。我们要买，太太说这个车子要换了，我们常常坏，我很没有安全感，我看我们需要换一部新车，然后弟兄说第一现在我们经济不许可，第二这个时间就要换年度了，买车多不划算，第三很有理由，对不对？那完全没有听到太太说我很没有安全感，因为开这个旧车常常抛锚，对，他没有同理他的那个需要，但是他只有很多理由，对，分析型 OK。 好，体贴型呢就是以爱和谐为基础，能够谈事情，也能够了解心情，能够了解对方的情感的需求，有同理心，也不会抱怨对方，还有呢不 defend 就不会防御自己，这个讲起来一句话而已，做起来很困难呐、啊。OK， 说 你讲的这个 这个类型什么意思？ 最后一 个 对，前三个不对。我跟你说，你那个褒义词、贬义词，你都能看出来哪个对，哪个对、 哪个 人不一样？ 还没讲出来，都是贬义词啊。 有心态， 对， 多多少少。 我的朋友说，你这个四平凡的是什么意思？都要做，那就是 最后什么 是？OK， 对，你属于哪一型的？比较多属于哪一型？ 那不每个人都不一样，没关系，这个、 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四点，让大家要学第四种吗？不是，它是风格。第二种全是抱怨，那个风格，第二种不好啊， 不好。你这没好。 那个掌控型啊，你这第二个不好，但是如果说他一直在。好像说他是一个领袖，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主管，很多时候他习惯在公司里面就这样，在家里以后，这五行就流露出这个 风格来，对， 习惯， 是算那个 公司很好啊， 对， 家里就不好、啊。 所以你把大家考虑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四种都没错， 都没错，看你怎么运用。 你的表达要正确。 Situation。 这四种都是 为了 公司。他公司已经对啊，你说的智慧就是。这四种没一个错，他就是那个个体， 他没有一个对错。我觉得公式型跟分析 这个就是 不要像男生。 老师你讲了吧，还有下面的， 好， 还有下面我要解释嘛。 那 OK， 下面我们会有讨论。 对， 个人的沟通风格，你承不承认你自己有倾向某一种风格？不由之间，不，就是没有刻意的去隐藏，或下意识里面你会表现出来是哪一种风格？公式型的人真的是不喜欢 说说话， 谈那个感情的，那是非常勉强。可能在10%的时候，他会跟你谈这个感情什么的。他90%大部分都是 谈事 的，对。但对他来言，对他而言，他满足了，他满足了。就是说我跟你这样沟通，我是满足，我不会觉得说你不爱我啊，什么我的情感没有被那个被注意的 touch 到，对他，因为他个人他也没有那种需求，这是个人的，还跟性格跟风格是有相关。但是不是说一个人100%我就是公式型，我就是100%是空。有的人掌控型是在某个层面的时候，我一定要做这个决定，这个是我的部分。哦，我可能会很坚持。啊，那其他的可能就。啊、哦，没关系啊，你要吃巴菲也可以，你要吃那个沙拉也可以，随便你。对，但是某种事情的时候，对他来说，可能在价值观里面是极其重要的，他就会坚持。OK。 我想， 所以 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都有啊， 只是比较偏向哪一个多一点。 那我觉得那个体贴型的哈，是学习得来的。也就是说你可能过去你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你愿意调整跟学习，因为我们都是不自觉的当中就会流露出的老我啊。那不是我们这个基督徒不是一辈子都在克服我们的老我吗？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老我就出来了。那这个体贴型的呢，也绝对我敢说不是天生的啊，就是要学习呀、 不过我觉得有天生的，我先生就是。 哦，你好 lucky 哦。 对 啊、好，梦想篇。 那你还来干嘛？ 因为我是要改进我自己。 对，我们都是需要改进。 对对。 啊， 有需要才来的， 你客人来的 都需要。 没客人，对，我现在是标准先生。 好，那个梦想篇。谁拿了我的梦想篇？不是，好像是那个，对，那个就是你们两个。 哦，梦想篇。 来，可不可以请你们两个来前面？ 嗯。 我们先来示范一下，来。 啊，那我们拿到 第一个，先。 先做个 demo。 还没有，来，你跟。 这个是你家先啊，如果雷同，不要怪我 们。啊，没有，这个完全对。好，来。 我一直梦想有一天可以去攀登圣母峰。 什么？首先啊，我们家的经济不许可啊。其次啊，有动作啊。 他们念法了。 对啊， 没错， 我 想去 呀、 啊， 哪 那 么？他想你，我想一出啊，还有什么事情比爬山那个更恐怖的、啊？我连站在这个桌子上面都觉得头昏了。 就当我没说。 OK， 好，等一下，来 ，OK， 你还没完，还有，你看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表达了，哦，我好梦想，我想去爬那个圣母峰，对不对？然后他完全不理会他的梦想是怎么来的，他就是说，第一。 没钱。 第二，我连爬到桌上我都会头晕了，还是对。然后他就说不下去，他说：“当我没说了。 啊” 对，算了，对。好，那另外一个， 我一直梦想有一天可以去爬圣母峰。 哦，攀登一下。多讲一点吧，为什么要去想去爬山呢？爬山这个圣母峰有什么特别意义的？ 我觉得哦，登山让我觉得很兴奋。好像站在世界上的最高点， 小时候身体虚弱，我爸妈总是保护我，老师叮咛我说小心点小心点，好像我什么事都不能做。现在啊，我觉得爬山以后啊，得到释放，让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嗯，走吧走吧，你去吧。 是这样吗 ？OK， 好。嗯， 允许的，因为我们是夫妻。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去美国教会啊，然后我就看到他们那个夫妻都是一定坐在一起，啊老啊，头发白啊，银白了的，然后他们都一定是这样，那先生的那个手都放在那个太太的那个， 而且还没有动作， 对对对对，呀、yeah, ，所以我觉得 that's good， 啊，我们中国人比较都比较那个内敛保守一点哈。然后我们的椅子一张一张分开，哎，黄牧师以后用一排的这样连在一起哈，这样手可以搭的。好，你刚刚说的，好，现在我们就要讲了，引发冲突啊，最重要就是那个开场。如果我们不开场的话，我们可能都不会有什么冲突嘛哈，除非你今天生气哦，那是昨天的气。昨天的气升到今天，然后人家早上起来没事，你还在气，那个就是你人家没表达什么，你也还在，你在气，那个是不算。那一般来说，如果你不开口的话，是不会有什么冲突哈，这样。所以开场是最重要。什么叫尖锐的开场？你就是那么笨，你看已经几次，这个月几次这个开罚单了什么，或者说干嘛那么着急啊？啊，约会也不是这样，类似哦。这个就是都是一些不好的尖锐，然后抱怨啊、批评啊，我刚刚讲过的那个轻蔑、藐视啊，这人身攻击啊。然后另外一种回应就是防卫，对，要知道哦，这个先生太太就是配偶啊，是爱人，不是敌人，不是仇人哦。如果说你是爱人的时候，你对爱人会怎么样？ 很耐。 然后，如果你但是你的爱人在讲话的话，你会不会拿枪拿矛的防卫，拿盾牌？就不会啊、哦！你要就是要记得，你的配偶是爱人，是牵手 can you 是爱人，而不是敌人或仇人。那相应不理是一个很残忍的对应方式，就他一直跟你讲或解释什么的，然后你就完全不理，这是很残忍，这比大声骂还厉害。 这个 best buy 的 idea 不错。 这个不是我的 idea， 这个是专家的 idea。 buy 是 bitter， 安心看 yes。 哦，这个 buy， 那这样就够了吗 ？buy 的 b i t， 就是 don't， 对。 这个安心 yes 够吗？还不够吗？还不够啊。 对啊。 这个是互动的，这个对，这个不错，哎，我懂，对，这是不好的啦，这是不好的啊、哦。好，我们避免就是抱怨，然后不要变成人身，可以抱怨，然后不要变成人身攻击。为什么说可以抱怨呢？也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今天我在腰 work， 然后又踩到狗大便，然后回家的先生回来你就跟他一样讲说。当初我们要养这只狗，是因为你答应要清这个狗大便嘛？这个是你的responsibility。我今天在鸭窝家做鸭窝，然后一双新的鞋子就这样毁了啊！然后就是提醒他，对，那你可以抱怨啊，当初就是因为你答应了我们才买的，那希望可以做得到。这个是一个良性的抱怨哈，那你不能如果说你是一种指责啊就不好，一样的事情你可以抱怨，但是你不要变成指责，都是因为你啦，你要买那个狗，然后你答应了说要清狗拉面了，你从来都没有做到，下午今天新买的鞋子就这样毁了，没有一句好的，那就受不了对不对？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除了抱怨以外，那还有指责，这样就是不好，但是你可以抱怨把事情讲出来，是因为他没有做到哈，那这个 agreement 没有做到，那我们可以如果说他太忙，他可以解释太忙，或者是怎样，或者是以后我们就请人家来清我们的腰围什么，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是不能抱怨到变成指责，因为指责你就伤害到他，而且你也完全没听到，就讲出来了，这样子不好。OK， 那要怎么做呢？就是用我开头哦 ，I statement 是，我今天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发现你又跟 某一个人在 chat 啊，类似这个是外遇了哈。好，那就是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今天又发现类似，就是用我开头，而不是说你又欺骗我了。你说你不要跟那个人联络，但是你又跟他联络了，这个就是指责嘛。对，但是你用换一种口气来讲话，就完全的不一样。好，那描述事实，不做批评论断，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哈。我们这是要做，只是把事情讲得清楚，然后不要做评断这样子，然后陈述要清楚明白。刚才我说的，今天什么太阳很灿烂，就是你就讲清楚嘛，今天天气很好啊，我们可以去公园走一走啊，这样子，这就很清楚明白了，让对方知道，不要想太多，哎，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啊，为了怕 reject 被 reject 哈，然后就转个弯啊，今天太阳很灿烂，没有必要这样啊，就陈述清楚明白，然后措辞要文雅。我觉得人一熟的话哈，或者是说你的习惯，延伸家庭的习惯或者怎么样，讲话可能不是很文雅。我记得我有一个算是教会的姐妹嘛，她跟我抱怨，她就说，她的先生讲话很不礼貌。然后她举一个例子，就是她在洗碗，然后她先生要把垃圾放在那个洗碗槽下面的那个。他是外国人，所以他就说，go away， 或者是，意思就是说，你给我滚开了哈。他没有说我要放垃圾什么，请你这样的，对。 Excuse me。 No， 没有 excuse me。 对，就是他就觉得 go away。 他因为他已经站那个位置在洗碗，然后希望他移开，让他放那个垃圾进去，然后。他就叫他，你滚开，你走开，闪开，对对，闪开，应该说不是滚开，闪开，你闪开，然后他没有说什么，你闪开这样。那这听起来他就觉得，在我的环境背景里面，在我的那个成长过程里面，在我的受教育的这个过程里面，对，他就觉得非常不礼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OK， 那像这样的，可是他的先生呢？但背景不一样，但背景不一样，当然也可能是压力，当时的压力、心情什么都不一样。那就是我这里要说的，就是态度要礼貌客气，措辞要文雅。我们即使是我们已经生活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相敬如宾，就是大家彼此对待是用那个好的方式哈，要适时的道谢或道歉。我说要适时。就是不要拖，要谢就赶快谢，要说对不起就赶快对不起，免得那边堆积那个冰山，就是要马上好，立刻澄清不满，避免积压。OK， 这个是很具体我们可以做的。OK， 好，示范表演，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沟通不良篇来先。沟通不良篇先，你们先坐下。OK。不是他们， 哇！不是你是沟通良 好，我这肯定不好啊，才用问。 今天黄师母、巫师师母要来探访吗？ 我刚坐下来你就哇哇叫。你看电视上纽约又爆炸了。 我不管纽约爆炸不爆炸，台湾地震，我一想到好好的星期六又要去做家务就火大。 你家这不是挺干净的吗？跟蔡哥家差不多啊。 你以为整整齐齐就自动会出现了？你每次衣服都你都乱丢，袜子乱放，都是我在你屁股后面拾到拾到，后好像你也没有感觉一样。我简直就像你家的保姆啊。 保姆？你不喜欢做家事，我也不喜欢搞卫生，我倒有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啊？说来听听啊。 我们 这个人有什么好点子啊？ 就不需要想想。我们俩啊，两个礼拜请一次菲佣来打扫，我们星期六就玩去了。 拜托，你以为你挣多少钱啊？ 真难伺候。给他找个菲佣，他嫌我赚钱少。为他好不做家务，他反倒说我工作不行，好心没好报。那你就继续做你家里的女佣吧，我呢躲远点出去了，电视也不看了，黄牧师和黄师母你打电话叫他也别来了。 就闪着门就出去了。 OK 对、 啊、OK 我想这么这事也不 会把你留着没关系， 如果您听不 会两个人讲话绝对讲不起来。 没有了，他太温柔了，他太温柔，但是 我太温柔了。 没有了，他了，他了， 就 是就是应该说，你这人，你还有什么好点子？这样，这么凶这样子。 不过啊，这个东西哈，我一般来说都 take care 了，所以没有不会让我。 这不是演你呀、啊，这不是 演 你呀、啊，哎呀！来，另外一天。 好， 我们来看他们怎么。 好 了， 好 了， 好 了， 好 了， 好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对了，今天下午呢，牧师师母要来我们家探访，我觉得我们家里很乱哎，我们整理一下，你可以帮忙把地板吸一吸啊，那我去扫厕所洗衣服。 哦，我必须承认做家事不是我的恩赐啊。不过吸地板算蛮简单的，我可以做，我想我还可以帮忙把书房也整理一下吧。 哦，那就谢谢你了。 哇，您这么辛苦啊，搞卫生。那中午就不要做饭好了，啊，我们去吃 Spring Creek， 好好犒赏一下自己吧。 太好了，老公你真好哎，我们顺便去买一些水果回来招待牧师师母。 啊，好啊，好啊，好啊。不过我最近在想啊，我们平常服侍都这么忙啊，礼拜六还要搞卫生，也许我们可以定期请人来打扫，周六我们可以喘口气，好好休息吧。 好，如果我们财务状况允许的话，那就当然太好了。你再算一算好，看我们家财务状况再决定好了，我没有意见。那我去洗衣服了。 啊，那我去整理书房了。 啊，好好好，这就是 模范家 庭，模范。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不是，这是演戏而已。OK， 没有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大家对话不同，大家反应不同。就结果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像第一对的话，就生气了吧，因为一个开场不好，然后对话又不好，然后最后就说好吧，我走了，你继续做你的女佣啊，我走了哈。门关了之前还要说牧师师母，你要打电话给牧师师母，叫他不要来了。对，那这就是情况就变得很不好。好，刚才讲的听，我们要听，对不对？我们要讲，然后我们要听。听只是为了取得资讯而已，自己取得资讯。但是积极聆听就 listen， 积极聆听的话就是为了了解、关心、同理说者的感受而听。 那态度是完全的不一样哈。那我们怎么听呢？我们要全神贯注。不是所谓的全神贯注，就是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跟他 eye contact， 你要看着他，然后呢耳朵要听，对，然后注意看他的，那叫做什么身体语言哦，你可以对了解是他的真正的信息，完整的信息哈、哦。然后要怎么听呢？你可以回应他内容或心情，比如说哦真的哦，要那样你一定很伤心，我就是一句而已，不要 advice， 不要说啊对嘛，我告诉你，你就是应该在这这这了，没有听的人不要这样哈。然后另外一个邀请他说，也许他讲的不够完整，你就会说，那你多讲一点。就刚才那个谁表演说，哎，你告诉我一下，你为什么有这个梦想？哦，为什么你有多讲一点？你的梦想从何而来？哈、哦，是你对这个对你有什么意义？就是邀请他多谈一点。然后最后呢，你还要做一个 summary， 就是把他讲过了，比如说讲一分钟，讲过了以后呢，把那个纲要大要你就是再讲一次，就确定你有没有听对他表达的，这样子。好，这是一种积极聆听。其实我们在諮商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会让如果沟通不良的人，我们会用一种方式，就是有一个牌子，那随便的你家的一个钥匙圈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在好，现在该我讲了嘞，你都不能讲话，就要听我讲完。听我讲完的时候，哦，该你回应，然后你拿到牌子的人才可以讲话。没有拿到的，你就是只有听的时候。然后就这样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到完全听懂对方要表达的时候，这是一种练习。我说嘛，沟通一定要学习，不是天生的。哦，那我慢慢调整这样。OK， 好。听者的障碍，内在因素，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累，所以你看到对方很累的时候呢，比如说刚上班回来，然后或者是今天心情不是很好，是类似这种，或者是感冒刚吃过药，就是一昏昏沉沉，你千万不要跟他谈那个你认为你很想谈的事情，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不合时宜啊、哦。你要替对方想，还有一些压力，比如说最近工作很忙，还有公司要裁员等等这种压力哈的时候，也不要谈那个很 serious 的问题，就是陪他就好了哈。还有就是分心，人家在讲话的时候心里就在想，我怎么样把他打回去，我怎么要赢他，我怎么就是 defense 那种，哦，那种最累了啊。要不然就是反正就是不是真正要在聆听，在听他说什么，而是在想自己要怎么应对对这个沟通的过程。还有另外一种，当然是对内容没有兴趣，很无聊哦，可能对方讲的东西今天刚好是就是不是你的兴趣所在。还有外在因素，现实环境的干扰哈、哦，比如说有孩子，小孩子在旁边哈、哦，或者是说啊这一段时间岳母来了，啊，或者是什么丈母娘，或者是什么公公婆婆来了，那心里有一些不有压力，自己有压力，然后如果对先生有一些事情想要谈，又觉得不是很方便，又长辈在的时候啊，哎，那也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听，没有办法讲的时候。好，我们基督徒夫妻沟通的层面，除了知性交流，我们刚刚说人家是报告啊什么等等这些，还有感性互动，就是失落时彼此安慰，软弱时彼此支持，困境时彼此勉励。第三个，这个很重要，身体的对话，性需求的分享与满足，哦，我们不要忽略。从不管你年纪多大，我们上次讲过对不对，有一个公式还记得吗？就是不，你身体的需要，那种性的满足，我们要彼此都有那个责任跟义务跟享受。我要说是要 enjoy 哈，因为这个是如果我们没有上面的交流，就是说我们没有知性的交流，我们没有感性的互动，对女生来说，身体的对话就比较困难。这个男性要知道，要明白，所以我们那个感情是要从沟通就开始，那身体的沟通是一部分，那是一个更深层的沟通，是 between 这个 wife and husband， 是好的， 好、哦、要维持是会增加你们之间的情感的。那性的需求是不是就一定要完成到什么地步？没有，其实牵牵手、抱抱、亲亲都是好的，这个都是要继续。我们上次讲过，谁还记得那个公式？ 成久， 年纪成久，对不对？ 哦、 啊，这个是有人提出来，我再讲一次哈，因为很多新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是我年纪大了，我已经中年了，我已经 menopause。更年期了，我已经更年期了，我没有性欲。OK， 但是其实都可以有这个性的接触。九乘以年纪，对不对？比如说我50岁，95、45，4个礼拜可以有5次，69、60几岁，69、54，5个礼拜有4次。哎，你忘记了？你上次有来呀、啊？你都记得了哈。这很有趣，对不对？但是就是鼓励大家，这是夫妻沟通层面的一部分哦，不要放弃。就是OK， 如果你是50几岁，你如果40几岁，然后你乘以9，比如49，36，对不对？3个礼拜6次。好，你如果50几岁，59、45，4个礼拜有5次亲密关系，这个是有人提出来的啦，这是给大家参考参考。不是，这个不是 formula， 这个只是告诉你说，我们可以到90几岁，99、81，8个礼拜可以一次，还有这个能力。对，哦耶，只要你们自己觉得感 动，亲吻啊这些都算， 对， 只要让你觉得，你知道吗？只要因为这个，身肌肤的接近啊，还有这个，这个东西哈，是会刺激我们的脑细胞里面会分泌，让我们更健康。 这么兴奋啊！哈哈哈哈哈！ 学没关系，对对对， 今天这里的男生比较多。哎，说 一百岁的 有个报道啊，就说夫妻啊，那个互相牵手啊，免疫力就会 增加。对，没错，对，是啊，从牵手开始。 对 呀。哎，那个照片我下次等一下秀给你看。好，牵手，哎呀，你有什么意见说？ 你给我是徒儿。 啊？ 100岁 太小 了，100岁 乘 90啊。其实哦，这个公式呢是给我们一个刺激，就是说什么，我们 always 可以，OK。 好，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灵，今天很兴奋呢、啊。几点了？ 11:30。 OK， 好，灵性的交通，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叫什么？对，就是我们的特权哦，因为我们有上帝，对，所以我们层面我们要透过灵性的交通哦，我们要透过读经祷告，然后。我要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跟上帝完全的敞开，因为上帝不会伤你，对不对？上帝永远没有，你都跟上帝都没有办法敞开的话，你一定没有办法跟别人敞开。所以你要学习哈 ，OK， 还有明白神的救恩跟人的价值。好，神接纳我们，我们这么不完美，我们这么不完全，神接纳我们，我们就接纳我们自己，我们接纳我们自己。我们也接纳别人，因为别人也是一个自己，对的，也是神接纳他的。然后呢，我们就有互动。OK， 给你看两个。这个，如果说我们跟神没有这个三个，左边那上面那个是好的，我们跟神有交通，然后我们跟我们的太太有交通，对，我们的配偶有交通。那如果说我跟神不交通，那这个有跟神交通的人要跟你交通。这是很困难，我碰到的那个一方不是基督徒，一方是基督徒，哦，很困难，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们要学习常常跟神交流，从上帝那边的领受。如果你从上帝那边有领受的话，你绝对不会去试图伤害你的对方，你的配偶。 OK， 那我们这次都知道快快的学习，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神接纳我，第一扇门神接纳我，然后呢我就学习接纳我自己。很多时候接纳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很多时候人在心理状态不是很正常的状态，其实都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接纳自己，那个不完全的自己。然后我们因为接纳神接纳我，我接纳我自己，我接纳别人，第三人，然后我们可以跟别人有好的互动。好，圣经的沟通原则。好，对，我们请。等一下，我们小组分也可以。什么说？ 我觉得接纳是很好的，很今天进行虚实哈，本来是来接纳你的错，但是其实更多的是要你，就像你运动感跟心不一样，心意更新比接纳还重要一点。 OK，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嘛，为什么？ 照神的原则的话， 因为我们在学习，我刚刚讲过，为什么我们说今天你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 想要来学， 因为我们这个也就是你所谓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知道接纳自己的不完全，有时候因为我们不承认我们不完全，对，对，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不完全，因为神借照着在我们不完全的时候就接纳我们。我们就接纳我们这样的不完全，然后呢就好像我信主了以后我要承认我有过程，我一定要努力啊，我一定要把老我脱下来吧，我一定要就像你说的声音 深 根性。 谈这个接纳的时候变成说，哎，我就像你，你要接纳我，两回事，对吗？意思说我就像你，知道问题在哪里要更新，不是说，哎，你要接纳我， 要进步， 两回事， 要进步， 同样是接纳，两回事，你知道吗？ 两个都要做， 不过我要说哈，严以律己哈，宽以待人，你会比较快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觉得我对我要求自己。今天我觉得我们呐、啊，不是只有你而已。我每次要准备这些的时候，我也要自我先检讨一下，然后我花很多时间。对，那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也是要学习，你们是愿意来学习，所以才会来嘛。对，这个都是一个心，那就是我们都在学习进步。我们不是说觉得说我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也有这个 passport to the heaven， 对，不够了，我可以了，我没有了，对，这样。但是神要我们，他接纳我，按着我们现在的在我们还不完美的时候就接纳我们，但是神没有说我们要懒惰，没有，我们要声音要更新的变化，然后我们要长进，对不对？我们要那个信徒的德性不是要这样又那样再那样，对不对？就要进步哈。OK，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我们跳到那个爱的语言哈。你们刚刚都做了，对不对？爱的语言，每一个人都有那个一种倾向，在你这个现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如果别人这样对我的时候，我觉得被爱。好，那也可能是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爱。哦，有些人是。不太会用言辞，然后，哎，他在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他就会送你小小的礼物，不一定很贵重，但是是很合宜、很合适你，就好像他很了解你。那礼物送的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了解你，对不对？啊，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会鼓励人，常常就讲一些鼓励的话，然后常常就赞美你。那你是比较喜欢被赞美，还是你常常想要收到礼物，或者是你喜欢你的先生 always 是有一些特别设计的时间让你们可以专属这样？哦，这是五种，对，每一种不一样。你们刚才已经有没有把那个答案都已经算了呢？所以你们知道你们比较倾向于哪一种，对不对？你可以等一下你们小组分享，我们要小组分享哈，然后你拿了吗？这个题目在这里哈。好，我们这样每一个，我们把男生跟女生分开哈。我们女生在这儿，男生 这一张是要干嘛？ 那个就是圣经的原则，你们 愿 意回去看，我们没有时间哈。然后你们回去看的时候，你们可以跟先生分享，然后你们可以彼此先是说我们以后是这样对待。OK， 好，来。 好。 那男生， 弟兄，我们到对面的小房间哈，可不可以先上个厕所？ 哦，你知道， 拿着镜子， 对，拿着镜子，肚子饿，拿着吃。现在我们在用吗？ 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围一个圆圈，小圆圈，围一个圆圈，小姐来，拿到没？现在 先要 小 纸条的人，来，前面来这边啊，弟兄到 这边啊，拿一点东西，拿一点东西是吧？我们 把 然后 出发， 大家一拿过去，围起来是吧？ 嗯，等我们上一下厕所吧。 好，请啊，对，要吃东西，要上厕所，弟兄在那边 上厕所。